第十六集，言毕，许素便简单归纳了一下程烟的来意。邹杰的妻子跌下楼梯死亡后，徐玲没跑，留在原地主动打了110报警。估计对于自己夺走一条无辜性命这件事，那耿直的呆瓜清醒之后是悔大发了，所以坦然接受一审的判决结果，一心求死。但身为妻子的程烟不同意，认为邹杰确实是人渣，而徐玲上门只是为了讨个说法，并无杀人之主观故意。若非对方势大，向法院一再施压，只凭徐玲的悔罪态度，再怎么也该留一条命。其实这件案子也不算轻罪重罚，法医鉴定被害人头部有被酒瓶打伤的4厘米伤口，系轻微伤，还有两个直接指认徐玲杀人的目击证人，一个是推着婴儿车从电梯里走出的年轻母亲，一个是听闻争执声从家里跑出来的七旬老太，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徐玲用酒瓶击打被害人又推人下楼的行凶全过程。程烟说，徐玲若死了，他便只能随他而去，但若活着，无论判多少年，他都愿意等他回家。许苏一个不再相信爱情的人都快被感动了，叼着吸管咂嘴，心说，问世间情为何物。傅云县没就案子本身进一步发问，却问程烟，你说第一次邹杰用药迷奸你是8个月前，是你们一起去县城出差的那次，发生性关系前他是否触摸了你的私处？没试过光天化日被人盘问被强暴的细节，程烟明显一愣，良久才回答， 摸了。 傅云县问了，多久？程烟低下头，显得羞愧难当，又是半晌才道， 7-8分钟吧。 傅云县问，这7-8分钟里你没有呼救或者反抗？程烟说， 我被他下了药，昏昏沉沉的，根本没有力气呼救或者反抗。 傅云县微微颔首，然后呢？程烟说不下去了，转脸向许苏求救。许苏看出程烟的不自在来，赶紧插话打圆场， 徐玲虽向公安机关承认故意杀人，但未向检察院做过有罪供述，所以这件案子…… 傅云县没有理他，仍不切入正题，只问看似无关的细节，措辞非常直接，所以对方试了几次才进入的。这下连许苏都听不下去了， 能不能别问这些了？ 我的时间很宝贵。傅云县看了看表说，给你1分钟时间想清楚。许苏嚷起来， 傅云县。 傅云县没什么表情地注视着程烟，还有55秒。 7次，他试了7次，可是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 许是不堪回忆那些屈辱的细节，程烟面红耳赤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表示不想再回答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。你在接近昏迷不能挣扎呼救的状态下，却能清楚地记得强奸的细节，我看了你在公安机关做的询问笔录，前后有多处矛盾，你是记性不好，还是根本没有供述事实？傅云县说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们出差居住的那个旅馆墙壁只有1层7厘米厚的胶合板，它隔不了什么声音。程烟动了动嘴唇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你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傅云县的耐心到此为止，起身离开咖啡厅。许苏没能挽留住傅云县，只能冲程烟歉意的一鞠躬，跟着他一起出去。待顺道接了陈思佳之后，他才从他们的对话中咂摸出点原委。万元已打算聘请傅云县为法律顾问，虽说只是口头约定，但也8-9不离10了。许苏忽地明白，归根结底不是程烟不配合，而是傅云县压根就不想接这件案子。万元集团正筹备着分拆子公司到创业板上市，有意聘请君汉所的律师团队。这类业务往简单了说，就是准备文件报送审批部门， 再补充再报送，直到通过为止。往难了讲，里头的门道可就多了。均还有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证券部，但富云县跟证监会还有几家券商的关系相当密切，便顺理成章的成了牵头的人。律师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认购服务公司的原始股，那样证券法不允许，但陈思佳可以。许苏听出万源已经承诺让陈思佳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参与投资，这是个巨大的香饽饽，一旦上市转身就能赚几个亿。以陈思佳对富云县的迷恋劲儿，把钱再弄进他自己兜里一点都不难。邹杰算是万源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，富云县犯不上为了区区一个渠陵放弃一个捞得盆满钵满的机会。许苏听着听着心凉了半截儿。钱是好东西，特别是对今时今日的富云县来说，钱尤其是好东西。车上的二人一路打情骂俏，陈思佳简直是和了水的稀泥，从头到尾就没端正的坐过，一直黏靠在富云县的身上。傅云仙也是乐得美人在怀，时不时低头与之亲昵拥吻，耳鬓厮磨间，陈思佳一条腿搁在傅云仙的身上，握起傅云仙的修长手指看了看。 上回我买给你的婚戒你怎么没带？ 傅云仙笑了笑，反抓着陈思佳的手去摸胸口，搁在这儿呢。陈思佳伸手去摸傅云仙的胸前口袋，还真摸出一枚熠熠生光的钻戒，就是钻石大了点，男人戴着略显浮夸。傅大律师重利又好色，也从不在人前遮掩自己的本性，流氓的直截了当，反倒坦荡。许苏知道这人不愿意被婚姻束缚，却蜜语成筐，谎话连篇，哄陈思佳这个年纪的小女孩简直是一套一套的。他用低沉浑厚的嗓音撩人心弦，心口的位置只放着你。陈思佳明显很满意，却又故作不满道： 我看你是不想放弃单身，还指望着撩别人。 这撒娇的语气听着莫名令人胃里犯恶心，像强咽下一口隔夜饭似的。许苏没留心交通状况，一不留神闯了个红灯，自己在心里算了算最近违章扣掉的分，骂了一句：不能再犯错。许苏用力把着方向盘，认真注视着车前的道路，一不留神眼睛瞥错了地方，就这么往后视镜里瞄了一眼，他毫无准备地对上了一双神色晦暗不明的眼睛，心脏突的猛跳一下。傅云县也在看着他，世界仿佛一下静了，蝉不鸣，鸟不唱，连周遭往来的那些车辆也都不出一声，静得蹊跷。这种静止状态的持续时间也很玄妙，可能只有一瞬间，也可能过了千年，然后一切恢复如常，万籁齐响。